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Any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好，新个星期咧又开始啦。咁今晚咧讲咩游戏咧？我谂呢一款咧近排都几多人玩嘅游戏，但系咧玩嘅朋友咧，某程度嚟讲，亦都可以话有自虐倾向啊。 系点解咧？ 因为呢一款游戏嗰间公司咧出名整嗰啲游戏咧，就系虐待玩家，系难嘅。尤其是咧有啲系即系深度玩家咧，先至会系。中意玩呢一間公司出品嘅遊戲，咁其中佢哋嘅成名作就係 Dark Soul 啦。咁、而講緊嘅呢一款新遊戲咧，就係、隻狼暗影雙死啊。 係 Sekiro 啊嘛，叫做應該。 係啦，咁嗱，其實呢一款遊戲咧，初初出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噶啦，係。好唔容易喺一啲高難度嘅動作遊戲嚟嚇，咁因為個古仔係講啲咩咧？基本上就係你係操作住一個嚇落魄嘅忍者啦， 定係咁樣嗰類啦， 係嘛？係啦，一個浪人忍者嚟嘅， 古代日本啦、背景啊。 咁其實就係講佢即係已經係冇一隻手噶啦，就裝住個義肢。咁只義肢咧，基本上就係藏住好多唔同嘅道具啊，係可以幫助佢去執行任務嘅。咁、那个故事就係基本上讲佢就係点样去救一个呢俾人哋劫走咗嘅主公。 係。 那个故事係咁嘅。 就咁简单啦。 就係咁简单。咁但係当然喺你去解构成个故仔，因为呢一隻游戏嗰个自由度几大嘅。同埋大家如果有玩过 From Software 嘅作品呢，就知道基本上你係要係玩晒成个游戏，去运好多唔同嘅地方，做咗好多任务，你先至会好知道究竟你喺个故事入面係做緊啲乜嘢嘢。 係，同埋啲人就係话呢个係一个叫做，我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嘅隻游戏，可能啲比较年长少少嘅玩家呢就叫做天珠嘅隻游戏。其实都系嗰个系列嘅一啲嘅续作嚟嘅。 因为先讲下，其实喺西方呢大家玩嘅一啲叫做即係刺杀类型嘅游戏嘅话，大家好自然就会諗起刺客信条啦，系咪？咁如果谂到东方嘅话，咁我哋就冇西方嗰啲嘅刺客噶嘛，但系反而有日本嘅忍者。咁天珠咧就系一只可以话系暗杀游戏嘅表表者啦， 同埋系相当难玩噶都。 系啦，咁都系好旧嘅一个作品嚟噶啦。咁嗰阵时咧就有传就系话，喂，不如咧将呢一个隻狼咧就可能当作一个嘅即系可能天珠嘅续作新电落去得唔得咧？咁最后屘游戏嘅制作团队就借将呢一个精神就伸延咗落去。咁因为咧，隻狼喺呢一款游戏咧，即系除咗你话佢嗰个嘅动作啊，嗰、那个格斗嘅模式以外咧，佢系今次咧加入咗一个嘅暗杀模式。咁对于一众玩开 From Software 嘅玩家嚟讲咧，都可以话系有一啲嘅新鲜感嘅。但尤其是我哋讲紧例如话即系一啲刺杀类型嘅游戏啦，之前提过就系呢一个刺客信条。其实你见近年咧，刺客信条咧，佢都系将暗杀嗰方面嘅元素咧系淡化咗嘅，咁反而多咗就系真系动作上面嘅元素一啲嘅。今次反而 From Software 咧就喺隻狼呢一款游戏入边咧就加入翻一个暗杀元素，即系意思系咩咧？简单嚟讲就系话你可能当去执行任务嘅时候，你系可以选择未必明刀明枪去打某啲人嘅，你系可以咧即系可能兜去一啲嘅地方，可能喺佢唔怀疑嘅时候咧一击系将佢击倒嘅。 真系刺杀啦！ 系啦，真系刺杀，又或者甚至乎咧，你可以选择系兜过佢， 唔打都得嘅。 係。 咁佢有好多嘅選擇俾你。咁當然啦，佢又唔係 hardcore 到點樣呢 ？hardcore 到話一定要係暗殺。你知即係好似你話刺客信條都係噶嘛。 哦，你唔殺佢唔得㗎。 係啊，即係甚至乎咧，你係即係俾佢發現咗啊。你已經係 mission fail 啊，你一定要係即係重新再嚟過。咁佢又未至於咁 hardcore 要咁樣暗殺法。即係中間就算你俾人發現咗唔緊要，咁你咪掹把劍出嚟打咯。咁即係佢個遊戲可以咁樣。咁但係可以講下，我覺得今次個遊戲製作團隊咧真係都有心思嘅，因為咧咩原因即係有使你去用一個嘅暗殺方式係進行即係你嘅行動嘅任務咧？咁就係當你真係進行暗殺嘅時候，你係會靠近你嘅目標人物身邊噶嘛？咁你其實或多或少咧，原來可以刺探到某一啲嘅情報。 係 嗱，即係嗱呢個，我諗以往大家就算你話玩暗殺類型遊戲咧，你極其量可能嘅焦點就係話我點樣盡量唔俾個目標發現，係 啊， 去打低佢。 係啊， 但係而家唔係，而家你係唔一定係要打低佢，你反而可能係純粹刺探某啲情報，例如係咩咧？例如話可能有某一啲嘅 boss。佢原來係對於某啲嘅屬性係有忌諱嘅，你可以從即係去靠近嗰一啲目標人物嘅時候進行暗殺之際咧，你可以偷聽呢一啲嘅情報，或者一啲嘅道具啊，哇！原來唔知喺邊度收埋咗嘅，你可以偷聽到呢啲情報之後咧，你去嘗試去探索去揾嗰啲嘅道具嘅，咁變咗令到即係嗰個暗殺嘅趣味就會提升咗好多啦。 即係換句話說，嗰、那個玩法其實有一個根本上嘅唔同啦。 嗱， 因為我玩都有玩刺客信條啦，咁啊，而且連續幾隻都有玩啦，咁佢始終走唔開嗰個嘅走向咧、 嗯， 就係、是、你必須要完成主線任務啊嘛，即係呢個係好多遊戲嘅一個順即係個順序落去玩嘅走向啦。咁而你係必須要刺殺某啲嘅目標人物，你先至能夠完成嗰一關，然後咧你先至可以繼續落去嘅。就算我話，我做曬啲支線得唔得啊？得嘅，你中意做曬先咯。咁、但係主線你都必須要將嗰個目標人物殺咗，你先至能夠過關。兼且咧，佢會限制埋你點樣殺佢、 嗯， 即係例如你可能要喺好高空跳。来杀佢，又或者要靠某一啲嘅道具去辅助去杀佢，你必须要根据个所谓剧本咧，你先至能够过到关，你先至能够继续个游戏落去嘅。咁但我咁听，似乎只狼咧就多啲选择啦，即系再 open 啲啦，就可以除咗话你中意杀佢，咁你咪谂下点杀咯。但系你话唔杀佢，我净系听嘢，净系收集啲情报又得，甚至乎唔杀佢，兜过佢，头先听你讲亦都得。咁所以咧喺呢个选择上面又真系多咗少少玩法。 系不过嗱就咁，因为毕竟咧即系呢一款游戏你都系要升级嘅， 系 即系如果你系选择就系全部都兜过去嘅话可以， 系 但系问题就系你可能。打起上嚟嘅時候，真係要埋身打你嘅 等級咧， 就可能會辛苦少少。咁、所以咧，即係去到某啲位，其實如果要可能升等級嘅話啊，刷 level 啊，咁可能都係要打啦。咁嗱，頭先講過關於呢一個嘅即係暗殺嘅模式啦。咁其實喺呢一款遊戲入邊咧，我覺得都加入咗幾多有趣創新嘅元素。你見到呢個製作團隊咧，真係好有心思嘅。例如頭先我哋講過啦，即係呢一款遊戲嗰個嘅戰鬥模式咧，我覺得都幾有一個。嘅新意喺度，嗱，因为咧佢今次沿用嘅战斗模式系点样样嘅咧，就系、是、类似系打好似 Mon Hunt 咁样样嘅，又或者要话你有个玩个 Dark Souls 嘅话，都系嗰类噶啦，咁就 系 嗰种嘅动作咧，都系连击，咁通常就系靠住你可能闪避啊。跟住或者係擋格啊，咁憑住對方有個硬直，跟住咧你係作出一個反擊啊嘛。以往通常玩嗰啲嘅動作都咁啦，你玩可能Monster Hunter 都係噶，你 dash 避開咗之後，跟住嗰條龍有硬直啦，咁你咪劈咯，即係嗰個玩法係咁噶嘛。但今次隻狼咧就即係喺嗰個動作個操作個格鬥模式嗰方面咧，係幾同以往嘅有啲唔同嘅。首先佢喺嗰個嘅設定方面咧。以往大家玩開通常係點樣樣嘅設計呢，就係、是、一個精力值嘅設計。咩叫精力值呢，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自己本身嘅角色呢係會儲氣嘅。舉例以蒙亨為一個嘅例子啊，大家都知係玩個斬龍嘅話，你開頭有條氣㗎嘛。咁當你條氣滿嘅時候，你就可以碌地啊。可以可能疾走啊咁样样㗎嘛。咁而当你用到一段时间嗰条气呢，就会慢慢扣到最后边咩都冇嘅时候，你咪唔可以 dash 啊，唔可以跑得快啲囉，咁嗰个设计咁样样嘛。咁但隻狼呢就调返转啦，佢唔系喺自己呢加呢一条嘅精力值去俾你自己储气，佢反而呢系喺对方嗰度呢就有一个嘅即系战资嘅数值，咁就系咧，当你例如话挥剑你打佢嘅时候咧，对方嗰个战资嘅数值咧，战斗姿势吓，嗰个数值咧就会系提升嘅。 嗯， 咁而當你提升到滿嘅時候咧，咁你就會露出破綻，咁咧我就可以出絕招打你啦。咁、嗯、其實嗰個設計係點樣咧？佢其實就好鼓勵你就係不停進攻啊！呢一個咧，我聽講翻就係話遊戲嘅製作團隊咧，佢係參考翻就係、是、嗱，假設真係如果兩個武士佢哋揸住劍對打嘅時候，佢哋覺得就係話務求可能係就係靠住揮刀從中去揾出對方嘅破綻啊嘛。咁所以咧，佢係好鼓勵就係你揮劍。咁當然啦，如果你擋格係準嘅話咧，對方嗰個嘅戰資嘅數值咧，亦都係會提升，咁就可以俾你出到呢個必殺技嘅。咁嗱，當然如果你話我唔打得咁高技巧，我可唔可以即係照樣係避嚟避去啊？慢慢逐下逐下，唔貪多咁樣打打佢一下，扣佢體力得唔得咧？都得，但係就打得好慢咯、啊。 係，咁呢個就真係幾有新意喎，因為始終佢我覺得聽落去咧係近乎一個技術嘅比拼多過一個齋用你嘅角色升到乜嘢 level 嗰個比拼，因為你唔單止你嘅角色要有一定嘅程度嘅實力啦，咁你喺個玩家個玩法上面都唔係話你揸把刀亂劈就得㗎啦嘛，因為你以往好多遊戲就算係刺客信條都好啦，你暗殺主線，咁但係當然你要同人真打嘅時候呢，其實冇乜啲咩時間性啊，冇乜啲咩破綻啊空隙嗰啲嘅，你真係攞把刀就勾嘅啫。咁所以呢個呢就係一個幾唔同嘅分別，咁呢隻遊戲似乎又真係帶到另外一個新意俾大家。 係咁關於隻狼呢一款遊戲，剛才講你好似話專係就係話一啲深度玩家對於自己操作啊好有信心，又或者有少少被弱傾向嘅玩家而設，係唔係呢？其實某程度都調整咗嘅。咁轉頭返嚟可以講下，對於一啲即係可能新玩家嚟講嘅話，或者唔係一啲動作深度玩家嚟講，佢有啲咩吸引之處啊？首先就讲起啊隻狼呢一款嘅游戏啊，初初我成日听人讲隻狼其实乜嘢嚟嘅呢，咁就其实系一隻呢忍者嘅动作游戏，咁就系讲呢一个即系落魄嘅忍者点样系去救返一个被劫走咗嘅主公嘅一个故事啦。咁头先就讲咗关于佢一啲嘅即系玩嘅模式啊，佢嘅玩法啊，咁当中有讲个潜行啦，亦都有讲过就系佢嘅动作嗰个嘅系统设计啦。呢一款游戏呢，我覺得如果你有玩過 From Software 嘅遊戲嘅話，就知道呢一間公司出名整嗰啲遊戲咧，係好難嘅，好得意啊！你會見到佢哋呢間公司嘅遊戲定位咧，擺到明就係我唔係要行主流噶啦，佢亦都冇意向行主流。即係話，如果你係中意玩我呢一款遊戲嘅話咧，你自然就係會即係受得起呢一個考驗。咁而有好多玩家點解會對於呢一間遊戲公司出品嘅遊戲咁熱愛呢？就是、因為當你真係能夠死過無數次，耗咗你唔知幾多嘅時間同埋心機，過到嗰一個關卡，你得到嗰個嘅滿足感係不能言喻㗎嘛。咁、所以呢，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嘩，咁今次去到隻狼嗰度呢，都知道係唔易打。坦白講係真係唔易打嘅，你都預咗呢，你一定會有啲位呀，講緊啦，雖然係動作遊戲呀，但係都會卡嘅，因為佢唔係好似你玩DMC， 之前我哋講過其中一種嘅動作遊戲就係 Devil May Cry 啊。咁 Devil May Cry 相對之下咧，佢就行一種比較爽快啊、華麗嘅路線。隻狼咧，佢就係相對之下係踏實好多嘅。你真係要鑽研，就係話我對某個 boss， 究竟我應該係用一種點樣嘅策略、點樣嘅技巧係對付佢嘅。嗱，咁但係亦都好坦白講，今次咧呢一間遊戲公司咧，佢都真係花咗心思，因為佢就知道以往呢大家玩即係佢哋嘅遊戲作品呢，都知道只係即係比較係吸引到一啲啊，對於動作或者對於自己玩遊戲 有啲要求， 好有要求嘅玩家先至玩。咁今次佢就叫做咧，可以話係做咗啲嘅心思，嘗試都吸引埋一啲可能新接觸佢哋呢一間公司出品嘅遊戲咧嘅一啲嘅玩家。咁咧例如話喺一開始嘅時候嗰個解說嘅嗰個系統啦，即係佢用一個比較顯淺嘅方法啊，深入淺出嘅方法去講佢哋嗰個遊戲特色喺邊度啦？咁除此以外咧，就係、是、以往大家如果有玩過，例如 Dark Souls 為例嘅話咧，最慘痛嘅事，點解嗰時候啲人最痛心嘅地方係乜嘢嘢咧？就係、是、當你玩 Dark Souls 嘅時候，你死咗，你會點咧？你會留低條屍喺嗰個地方噶嘛？ 咁而入面就包含住可能係你嘅装备啊，又或者係你嘅经验值啊等等啦，各方面嘅嘢呢，就总之喺晒嗰度㗎啦。咁你变咗呢，就係当你复活之后呢，你第一件事要去做咩呢，就係去執屍，就係去返嗰个地方嘛。嗱咁最痛心疾首嘅就係当你行緊过去原本死嗰条尸嗰度嘅时候，喺行返去嗰条尸之前，跟住你手残又再死一次嘅话，咁就真係喊都无谓啦。咁但係呢，喺今次呢一个隻狼界系统入面呢，佢就加入咗一个嘅复活元素啦。即係变咗就係咩呢，变咗就係话你如果当下死咗嘅话呢，你係可以有个选择，你係可以即时复活嘅。咁而你复活之后呢，你係可以继续啊，即时性呢係继续你嗰个游戏进度。例如话假设你打个 boss， 你俾佢打死咗嘅话，你係即时可以复活，可以还击打返佢嘅。咁有啲人呢就可能会当呢一个一个策略囉。例如话我本身打个 boss， 打到佢差唔多死㗎啦。咁你可以嗰下你俾佢打死咗唔紧要，即时企返起身，你偷袭佢，可能作一个嘅反击都唔出奇嘅。咁当然你呢个复活系要付出一啲嘅代价啦，佢会扣返你已有嘅金钱同埋经验。咁等你唔可以无限复活咁解嘅。 係咁你无限复活就你都即係讲唔过去啦，係咪咁你即係不断输咁，然后不断咁样去即係过，咁唔係太好啦都。不过你讲咁讲呢，我都觉得其实而家游戏商因为太多游戏你係玩过啊，即係对于玩家嚟讲呢，你都冇乜嘢冇经验过，任何玩法任何画面硬靓都见过啦，任何嘅即係点样去即係击打敌人啊，去过关啊，全部都玩过晒嘅时候呢，其实佢似係杀出一条血路。因为佢嘅執行啦，佢嘅要求啦，你要打嘅步骤啦，佢嘅系统啦，其实同其他嘅游戏呢都有几显著嘅分别。嗱，你话嗰个大围系咪好唔同呢？唔系。但起码佢里面细分嘅一啲玩法，一啲嘅要求呢，系即系对一啲可能即系特别系技术流嘅玩家啦，或者即系要求自己比较高嘅能力嘅玩家呢，系特别会吸引嘅。这个我又觉得即系杀出咗一条血路啊。 同埋佢今次喺呢个游戏入面呢，佢加入咗叫做龙咳嘅系统。咁系咩嚟嘅呢？简单嚟讲就系话，头先我提过佢嗰个复活元素嘛。咁虽然喺呢个游戏入边咧，佢俾你嗰个主角咧系赋予咗一种嘅复活能力，但系呢一种嘅能力咧，当你系用得越多嘅话咧，就会衍生出一种嘅叫做龙咳嘅病毒。 龙咳吓， 呢一种嘅病毒咧系会扩散嘅。咁佢会扩散咧系俾其他 NPC 嘅。咁而当你复活次数越多嘅时候咧，咁呢一种病毒就变得越犀利啊嘛。嗰啲嘅 NPC 系可能可以俾你整死嘅，咁嗱变咗佢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因为呢一款游戏其实即系都已经系公布咗，有啲朋友如果已经系通咗关嘅话都知嘅，就系佢又系不止于一个结局嘅。咁当你可能啊随住你自己嗰个复活次数增长啊，导致到可能会影响你成个故事嘅发展都唔出奇。所以咧，当你去玩呢一款游戏嘅时候咧，就有好多嘅即系不定嘅因素喺入面咯，令到你玩嘅过程咧系更加有趣味嘅。 わかりました。 樂活咧就同大家講起一款新推出嘅動作遊戲啦，就係隻狼，都可以話一款高難度嘅動作遊戲。但係亦都明白嘅，因為你真係見到製作團隊係花咗多心思咧，就係嘗試去稍為平衡啦。嗱，佢真係唔算係行主流路線噶啦，即係如果一啲玩家根本接受唔到呢一款遊戲本身有嘅特性嘅話咧，佢唔會勉強玩家去玩嘅，但係佢想 keep 住一班 hardcore 嘅玩家嚇、玩到當中嘅樂趣之餘咧，亦都希望可以即係將呢一種嘅玩法咧係分享俾一啲未接觸嘅玩家啦嚇。咁呢一款遊戲咧，你見到頭先我哋提過，無論係講緊佢新加入嘅一啲系統啊、一啲嘅元素啊，例如話依而家你見到 From Software 佢哋出嘅遊戲，個角色終於可以就咁復活啦，原地復活啦咁，但係佢亦都唔會因為咁等你容易過啊，即係唔會話哦，咁你就可能好似玩以往一啲嘅動作遊戲啊，無限死咪得咯，係嘛？有復活啊嘛，咁嗱，佢又未去到，佢當中都要付出某一啲嘅代價嘅。咁除此以外就係咩咧？嗱，今次咧。我覺得喺呢一個遊戲入面嗰個嘅自由度咧，亦都係相當之大嘅。你係可以隨意去探索啦，尤其是呢一個嘅角色，佢自己本身因為嗰個二肢嘅設計啊，佢講佢冇一隻手噶嘛，咁佢裝咗個二肢之後咧，咁入面講佢係有好多嘅道具可以使用，令到佢喺嗰個嘅地圖上面咧，咁就可以更加即係穿梭自如，即係真係比較似一個忍者啦嚇。咁嗱，亦都有別於咧以往大家可能玩白數嘅話咧，今次你見隻狼咧，佢當中即係當然有某一啲嘅地方啊，睇落去嘅感覺都會比較陰沉一啲，但係咧亦都有好多好壯麗嘅景色可以睇到啊，例如話你會穿梭，可能即係睇到一啲古日本嘅啲嘅景貌咧，咁亦都係相當之唔錯嘅喎。 咁呢一啲都係即係美術底嗰班嘅人啦，個心思啦，因為始終你個背景係個古仔一位忍者啦，咁忍者係你現代冇噶嘛，日本可能有，但可能是表演那隻咯。咁、但以前你日本嚟讲，忍者真系一个好独特嘅文化，都一个其实系好好一个嘅攞嚟做你话卡通片又好，游戏又好，漫画又好嘅一个元素嚟。因为你即系讲远少少，你睇好多以前我哋睇过嘅卡通片，譬如孩童啲可能忍者乱太郎，咁然后你睇甚至乎忍者小灵精啊呢一啲耐啲嘅，甚至乎浪客剑心嗰种嘅剑客咧，都有少少嘅。一啲嘅忍者嘅元素喺中间，咁而且用剑用刀呢啲咧，都系日本独有以前一啲武士嘅对决啊，咁样啦，咁变咗你系摆落个游戏上边咧，咦又真系配合翻佢嗰个系统嘅，因为你如果你玩技术流嘅，你攞支枪肥一肥啊，冇乜好讲啊，都系你支枪系嗰个范围点样压枪，你压得好唔好等等嘅啫，大家玩枪 game 都惯噶啦，咁但系你话用刀嘅话咧，又真系可以配合翻嗰、那个背景之余咧、那个故事吓，亦都可以配合翻佢而家呢个系统，可以将一啲新颖啲嘅玩法带俾大家。咁当然啦，我都见过啲画面咧。你话佢好极度细致啊，好靓咩？又未去到嘅，即系有啲游戏一定可以细致到佢嘅。咁但系嗰、那个风格啦，系好强烈啦。呢个好容易令人一认就认得出佢系即系嗰个系列嘅游戏啦。咁同埋啲画咧，我觉得都有少少咧，佢特登刻意唔系画到话好实嘅啲线。咁、你令到嗰、那个凄美嘅感觉啊，浪漫嗰种英雄嘅感觉咧，我都觉得几强啊。呢个系配合翻嗰个成个古仔嘅造型啊。 系咁啊，除此以外，头先我哋讲过，即系佢喺呢一款游戏入边嗰个地图嘅设计，其实自由度又喺度啦。 系好大啦， 估唔到原来佢仲可以穿梭時間添嘅。 哦，係咩？ 係啊，因為喺呢一款遊戲入面咧，咁啊主角咧係有機會，你係可以穿梭翻到去3年前。 嘅一個玩法，就係因為三年前咧，呢一個嘅忍者咧，當時佢隻手咧係仲喺度啊，咁所以咧，即係你會更加了解哇，三年前嘅古仔係點樣樣啦。除此以外，即係對於某啲玩家嚟講，可能哇，如果要去升等級啊，咁亦都可以藉住呢一個時光旅行咧，咁就係翻去三年前咧去刷等噶。但係即係講到話呢隻遊戲值唔值得大家去玩咧，我諗大家首先要有一個心態上面嘅定位。我哋头先讲到呢款游戏系一款好有心思制作嘅游戏啊，亦都系一个讲求技术嘅游戏嚟嘅。咁就算你有技术都好啦，我都会话俾你知，呢一款游戏系真系随住时间同埋磨练，慢慢一步一步踏上去通关嘅一款游戏嚟嘅。呢个系剩余呢一款游戏嘅即系开发嘅嗰一队团队咧，佢哋都系咁样样讲噶啦，即系佢系基本上系想玩家凭住自己嘅血汗啊，我真系用血汗嚟形容，就系去通关去获取嗰个满足感嘅。咁所以当你如果真系谂紧话，如果我要唔要去玩呢一款游戏嘅话，首先你喺嗰个心态上面嘅调整系要有一个准备咯。 系，即系不能够太 hea 嘅个心态。 同埋你真系预咗，因为我真系坦白讲，我以往我都试过啦。以前大家讲真，以前我哋玩游戏嗰个年代就冇科技啊，资讯啊冇咁发达啦，咁变咗你可能买游戏嘅时候，你都系单凭睇嗰个封套啊，睇个盒底啊，佢嗰啲嘅画面系点嘅啫。咁再唔系就听朋友 up 噶啦，佢哋分享究竟好唔好玩啊，诸如此类啦。嗰阵时候咧，我记得我试过，即系可能你话玩，我之前提过咩死魂曲嗰啲咧，你真系玩得好痛苦啊！即系嗱，我都唔识分究竟你系爆咗机之后嗰个满足感系唔系真系大过嗰个痛苦啊？ 定系挨完咧？ 系啦，定系挨完咧，真系唔知嘅。咁而家即系你话《隻狼》，其实我觉得佢喺一个故事层面上面咧，都尽量系做到个趣味出嚟，因为佢会令到你有嗰个追看性，你会想睇落去嘅。咁但系有个心理准备，就系你经唔经得起嗰种嘅挫败感咯？因为有时候你真系打一个 boss 认真。你可能系死不下于十零次喎，可能你可能要死够廿零三十次，先至通到一关，仲要系用尽方法、搞尽脑汁，先至可以做到。嗱，咁如果你系一个玩家，你好中意钻研呢一啲嘅，尤其是系有高难度，系好想去挑战啊吓。咁我谂呢一款游戏就会好适合你。但系如果你话我唔系啊，我真系纯粹想体验一款即系动作游戏，可能纯粹享受斩杀嘅快感咁样样先算啦。咁可能你真系倾向会比较适合玩可能无双类型啊，再唔系就即系 DMC 啊嗰一类动作游戏就会比较适合你一啲咯。 系，同埋我都见到网上好多人讲就话喂，有啲位真係要卡关卡咗好耐，例如一个关呢我冇打啦，咁冇可能知道叫差远之鬼咁样嘅。咁就话嗰度呢话係面对住呢位嘅敌人呢相当难打，咁要都卡咗一段嘅时间呢先至用一啲方法呢临尾发现下係可以过到关嘅。咁似乎呢佢都系要某啲敌人呢，你要用某啲技能呢你先至能够系成功压制到佢，否则呢你系如果唔諗方法斋硬打嘅话呢都几难呢系可以即系容易过关。咁我諗呢个都系嗰个技术要求啦，都系个游戏里边，希望你唔使下下就咁揿个掣，咁乱劈就算嘅一个玩法啦吓。 系咁啊，关于呢一款游戏咧，我哋又讲到呢度啦，转头翻嚟我哋讲其他游戏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喂，乌格伦， 系 嚟啱啱讲开你玩嗰隻嘅游戏啦，呢、這个隻狼啦吓，咁我都讲下我近排即系都猛咁打紧嘅呢个 Division 2啦。咁啊嗱，一路都话咧好惊佢有 bug 啊各样啦，咁嗱经历咗即系而家两三个礼拜嘅时间啦，咁亦都我身边好多人好快咁样已经升到即系爆晒 level 嘅时候咧，咁我仲系喺一个比较中等嘅 level， 咁我都系即系20级左右嘅啫。咁但系咧我都已经体验到咧今次呢隻嘅游戏咧，嗱的确我觉得要赞一赞佢。 佢嘅。首先，佢真係咧，其實喺好多嘅範疇上邊咧，我覺得都係有進步嘅。嗱，首先一路都話，好驚佢卡 game 啊，好驚佢玩玩下又無端端要彈 game 啊嗰啲。咁 so far 咧，似乎呢個嘅問題咧已經改進咗啦、 嗯。 因為佢有啲新嘅 update 檔俾大家即係下載去再 update 啦嚇。咁、啊、似乎呢個問題咧，越嚟越少人投訴啦，越嚟越少人咧話，喂，點解我四個人有一個放無人機，另外三個彈 game 嘅咧？似乎就冇咗呢件事發生啦。咁我起碼我自己玩嘅時候都冇乜試過，即係無端端彈翻出藍畫面咁樣。咁呢個第一啦，咁起碼佢嘅 server 做得穩妥咗啦。咁第二咧就係佢以前咧有啲衰嘅，第一集嘅時候咧嗰個 server 咧係講緊係成日無端端端就話維護噶，即係無端端你打打一關嘅時候咧話俾你聽，15分鐘之後咧佢就會刪㗎啦個 server。嚇，15分鐘我未必過到呢關喎，我仲衝緊喎，咁點算咧？咁嗰陣時就會即係大家粗口橫飛啦咁樣。咁但係今次咧又係似乎咧佢都係穩定咗、嗯，即係對症下藥咗，咁似乎都係冇乜呢個情況出現。咁第三啦，呢个咧就真系最难搞嘅一个问题嚟嘅。以往你打好多 NPC 咧，都系我直接啲讲句冇乜脑嘅，即系比较简单就容易对抗，即系可能佢多血，咁你咪即系打耐啲咁样，但系你唔难打嘅咁。咁但系呢一只嘅 Division 2咧，首先我哋之前提过咧，只要你个级数个 level 同敌人唔同咧，已经好难打噶啦。第一，即系譬如你16咧，对面18咧，咁哇已经系难打咗好多噶啦。第一集唔会咁样嘅，但系今集咧，除咗呢个难打之外咧，的确咧佢嗰啲嘅 NPC 嗰啲敌人咧系越嚟越醒目啊、 嗯！ 你打落你就越嚟越觉得噶啦，即系佢哋系识得用唔同嘅包围咧去攻击你啦。咁你谂住我好整以下我两个咧就望住前边系咁射嘅时候咧，咦唔系、哦，你背脊咧系咁中枪嘅咧，原来你后边又有一啲人咧系不断冲过嚟咧，系即系去攻击你啊，又或者系打紧你咁样咁。唔單止一關係咁，係細關關都係咁。咁、 嗯、 所以喺呢個嘅即係情況上面呢，其實有啲挑戰性大咗㗎。即係好多時候都譬如啦，我就算話我、背脊冇人都好啦，我面對對面都好啦，佢哋好識玩嘅。兩層樓有四個人咁先算啦，佢有兩個人集中射你第一個，另外一個人射你第二個，第三個佢係留低唔射住嘅。咁、 嗯、 你諗住趌高用第三個人去射佢剩低嗰個人啦，佢側邊個三個人會即刻射你開槍嗰個人噶。 係 啦，喺呢啲嘅環境上邊咧，其實咧你見到嗰啲 NPC 咧係即係醒咗好多啦。咁又的確老實講啦，係好玩咗好多啊。因為唔係淨係話，我裝備擊敗對手能夠即係壓到對手咧個分數高咧，咁我就能夠輕易擊敗對手，唔係呢支歌仔。因为对方咧，仲有啲角色好乞人憎咧，系不断掉手榴弹，不断去喺你嗰度一爆两下就你系死噶啦。咁所以你又要避开啊，然后又要再揾个位去射啊。咁所以咧喺嗰个难度上边咧，我觉得今次嗰个挑战性咧系即系有诚意咗好多啊。 我谂点都会多啲新鲜感咯、 啊， 因为以往你话大家玩开一啲嘅枪击游戏、啊， 好快冇挑战性 啊。系因为嗱，话举例啊，玩嚟话咩《生化危机》嗰啲又好啊，《Uncharted》嗰啲又好。好啊，咁以往你玩过咧，有啲玩到熟嘅话、 嗯， 基本上嗱，首先喺同样嘅位置有几多人出现呢啲咧，就梗噶啦。咁再加上嘅就系咧，佢哋嘅进攻模式咧太过单一，太过乏味啊。 嗯， 乏味到个点系点样样咧，系唔晓变通啊。 甚至乎你知道佢喺边度走出嚟都会。 系嗱，呢个系一定会噶啦。但系问题就系你明知佢系即系变咗，有啲人你而家其实见到咧，我举一个例子啊，即系我哋之前玩一个《生化危机》remake 版本啊，即系第二集咧。 第二集 咁你見到喺網上面咧，有啲人就而家做緊啲咩呢，就係衝呢一個所謂世界紀錄啊嘛，即係最快 完 係啦。咁我見過有一啲真係衝嗰個嘅表關玩 Leon 爆一次機，玩好似係中等嘅難度，係唔知50几分钟係頭嘅50几分钟頭嗰啲咧，係一個好 solid 嘅 speed run 嚟嘅，即係基本上你係好難係快得過佢，唔係話唔得，因為都唔知有冇人做到。但系咧，好 solid 嘅，起码都会即系持续一段仔嘅时间嘅。咁你睇佢哋点样玩呢，基本上系首先佢哋喺玩呢个游戏嘅过程咧，有时候佢断断续续，可能喺唔同嘅章节去玩啊。佢基本上背熟晒每一只丧尸嘅位置，所以咧丧尸佢哋喺边个位置出现，大概行出嚟嗰条路线系点咧，已经系 fix 噶啦。OK。咁嗱，但係佢哋背唔單止係背呢樣嘢，甚至乎佢係已經記熟埋佢嘅進攻模式 同埋佢嗰个嘅进攻嘅距离。 嗯。 咁点解你会可以记到呢一啲呢？因为最重要嘅就係因为佢哋嗰个嘅即係入面设计嘅丧尸，佢哋嘅进攻模式系单一，你先至可以咁样去对付嘛。如果唔系，你又冇得背啦。即係好似嚟话，其中我见一个 speed run 嘅玩家，基本上佢系好似啊，完全系先知一般咧， 知道佢边度转出嚟， 即系丧尸都未出嚟嘅时候，佢已经系行定条远路，行一个比较外少少嘅路线。即系丧尸一扑扑过嚟嘅时候，佢系即刻可以兜过去就避过。咁已经系背到咁样样啦。咁嗱，呢一个设计你话有好有唔好咯。即系如果你话第一次玩嘅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一啲嘅体验嘅，但系当你玩多两三次嘅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缺乏挑战性，同埋即系会有一种即系可能好乏味嘅感觉咯，系。 系，咁而你话即系 division 嘅话咧，嗱，我哋之前第一集都有一个诟病，就话好快就玩厌啊，因为佢之后好多嘅 DLC 咧，其实都要收费啦，咁变咗 呢个上一集啊嘛， 系啦，上一集嘅时候咧，呢个都几赶客噶。咁但系似乎佢今次就又吸收咗呢个教训啊，我谂佢真系吓，因为譬如佢嚟紧已经好快喺即系过几日啦，五号啦，就已经正式推出一个新嘅所谓叫做潮汐盆地一个叫做 Tidal Basin 嘅一个地点，一个新据点。咁啊，有啲台湾嘅玩家咧，已经自己咧系即系摄下摄咗呢个地方。咁但系咧，未有得开嚟玩住嘅。咁啊，见到咩咧？佢就见到咧有嗰啲嘅所谓即系林肯纪念堂啦、华盛顿纪念碑呢一啲仲未出场嘅一啲嘅著名嘅地标啦。甚至乎佢见到一只巨型嘅战舰停泊咗喺度嘅。咁啊，但系因为埋唔到去嘅，未开到嗰个任务嘅，咁所以未知道到底点玩。咁啊，嚟紧就会知道啦。咁啊，大概知道呢、這个新嘅世界系点玩啦。同埋嚟紧佢都一早宣布咗未来三季咧，其实都有一啲更新会出现嘅，即系。第一章可能是去到华盛顿的近郊啦，咁而第二章就去到五角大厦啦，去入去即係查啲军事嘅堡垒咁样啦。咁另外去到第三章呢亦都内容未定嘅，咁但係呢似乎都是一个比较大型呢喺冬季会推出嘅一个嘅更新嚟。咁所以呢佢都一早话定俾你听啦，唔使驚。嚟緊就即係二三四阶段嘅 update， 咁大家呢尽量可以慢慢打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佢哋吸收咗第一集嘅教训，咁然后改善嘅地方啦。即係当然你话游戏嘅缺点有冇咧？咁梗有嘅，仲有好多即系盲点啊，仲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嘅。咁但系似乎咧，暂时嚟讲咧，呢一只嘅游戏咧，都叫做吸纳咗民意。咁至少即系大家之前话有问题嗰啲咧，今次都有所改动啊。 系咁啊，睇嚟 Division Two 啊，都嚟紧会密锣紧鼓啊吓，尽量就系做多啲新嘅嘢啊，继续系希望一众嘅玩家投入喺呢一个嘅 Division 嘅世界入面啦、啊。咁当然我都关心嘅，即系通常都去到 DLC 位咧吓、啊，即系一开始啊受数下你 free 下俾你，咁、但系之后又会唔会有啲位又要食下你钱啊？ 咁我谂梗有嘅， 系啦。咁啊，甚至乎系会唔会之前我哋有讲个 division 另一个问题就系佢装备平衡性问题啊嘛。你系要可能货金，你先至可能打到某程度嘅伤害啊咁。咁呢一啲亦都系拭目以待啦。我相信 division 其实真系喺新一集入边系进步咗好多嘅、即系有听取玩家嘅意见，吸收咗上一集嘅教训。 要嘅，听玩家意见 啦。系啊，咁啊，希望佢即系嚟紧啊，依然系可以做得更好啦吓。咁今日咧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 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